忘了提醒大家了，今天呢我们有一直播的同步视频直播，看我是怎么把876的直播间的台子给哭到秀抖的。大家可以到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，我有点忘了我有没有分享啊，麻烦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，在下面的这个小箭头方向啊，可以分享到我个人的微博。那微博呢和一直播大家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就可以看到了。那今天呢我们没有邀请嘉宾，在12月31号我个人在乐享生活的最后一期，我自己还有你们，我们一起在876的电波还有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共同来度过。有什么要说的话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留下来啦，我今天最后一次在上午时段帮你们念出来。同时呢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，其实我个人没有离开北京电台，从明天开始啊，无缝衔接，从明天开始上下午班了。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3:20到4:00，我会继续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.6 乐享下午茶这个节目陪伴大家。 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 谢谢小七说我们会准时收听的，对，在 FM100.6 下午的3:20到4:00。其实我们整个的节目的调性啊，还有我们邀请嘉宾的这种形式都不会有大的改变，依然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很新兴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说像咖啡呀、像鲜花啊。对，这个会生活的同学啊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听下午茶，你们是知道我在直播间没法喝。是不是还有以后要在微博上给我发一个你们喝下午茶的图来刺激我？赶过来了，西西姑姑，我念错你的名字，念错了大半年，你都没有跟我计较，对，你们都是很 nice 的听众。 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 今天呢虽然说只有我一个人陪伴大家，但是呢我也很希望在过去的4年当中啊，不管你是偶然听到过我们的节目，今天可能才第一次偶然听到我们的节目，都可以在再见不负遇见这一期告别节目当中呢跟我一起来聊一聊。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上面都可以找到，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。这个我明天的同事啊，刘佳同学，你是来踢馆还是来看热闹的呢？昨天在你的节目里边我都没有哭出来，我跟你说果然不是自己的主场。为了善始善终没有赖床的同学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今天早上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还跟我的小助手在说，我说哎，我说你看果然是放假了啊，这一路畅通的，路上不能形容说一辆车都没有吧，基本上也没有两三辆车。我说大家都在睡觉，那谁来看我直播呢？原来你们没有在路上，都是为了在家里边看我直播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人说有负责把我逗笑的嘛。家也可能是很难了，我们共事太长时间了。我认识他，我做这个节目4年的时间，我认识刘家得有6年的时间了吧。也是，其实今年这个12月31号我觉得过得还蛮有意义的，而且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诵读版了，就今天晚上的23:00到24:00 我也会参加我们北京电台这个诵读跨年的活动，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形式跟文艺台说再见，跟乐享生活说再见。行，刘佳你赢了啊，胸中有爱心头有光。对对，我都 不笑我都很难。 笑就笑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 我是一个鱼，你飘的一直播上面的字我已经看到了，飘起来吧。然后呢，今天大家问，西西姑姑在问说，今天是聊点什么主题呢？对，今天就是你说的聊闲篇的主题。在12月31号，其实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我们是第1000多少期了，有没有到1100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总之肯定是过了1000期了，所以在我个人。在乐享生活的最后一期呢，就我自己陪大家聊闲篇吧，总结一下我们过去的2018年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，比如说你是在什么时候遇见我啊，遇见我们节目啊，这是什么留言把我们的小助手能逗得这么高兴。然后也可以来说一说对我个人的寄语啊，寄语没有了，就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，很完整的，就像昨天我在我们新闻台那个节目当中说到的一样，我们要很完整的，跟2018年做告别，那我就一定要把这一年所有的事情，好的、不好的，让我开心的、让我难过的，都打包，然后呢，就把它放在今天，不要再进2019年。那在很难过的时候呢，分享一件高兴的事儿，这样呢就能够很开心的开启2019年。高兴的事儿就是在2018年来筹划2019年的节目的时候，我终于顺利的拿到了一个下午时段，结束了长达4年的早起生涯，算不算一件高兴的事儿？鼓掌。虽然离开上午时段，离开自己耕耘了1000多天的这个平台，你会有一点点不舍得，但是呢，我觉得，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，就是会有相遇，就会有告别。其实上半段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，叫《说散就散》，但是好像觉得不太适合播。我们换一首吧，换一首。刚才，有一个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今天给我们。这一个视频直播写下的名字啊，其实就是选了这首歌中间的一句歌词，再见不负遇见，是不辜负的意思。对，今天说再见呢，是不辜负我们这4年曾经相遇过。 不必烦恼，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徒劳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， 接下来呢，在我们乐享生活我个人的最后一期，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于文文的体面， 让剧情变得狗血。 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继续的搜索主持人江夏，跟我来互动，因为毕竟今天只有我一个人，你们的互动很重要。 避讳了经典，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演员。 全